没错，在我们放松心情的旅途上，却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诚信的商家。那我们今天就来说到说到旅行途中的事儿，先来打打假。其实啊，从今年春运以来，南北方的天气就比较多变，而且呢，就经常航班飞行会受到一些影响。某些诈骗分子就盯上了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而且呢，他们利用航班延误或者临时取消的短信来骗钱。其实啊，我一个朋友就亲身经历过，他当时呢要乘坐第二天早上8点的飞机，结果晚上的时候收到了一条短信说，不好意思，航班取消了，要晚一天起飞，并且啊让他打一个看起来非常官方的电话，还说要赔偿1000块钱。哎，我这朋友一听，哎，晚飞一天也没有什么关系，还给钱，打个电话问问吧。电话那头说了一堆，结果说到最后说了需要先交200块钱的改签费。这个时候啊，我朋友就有点警觉了，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中国民航的官方电话，工作人员告诉他呀航班没有变化。这个时候想一想啊，我觉得他当时心里边肯定是又愤怒又惊慌，如果真的当真了，可能又赔了钱还错过了飞机。所以呢，孟阳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到此类的可疑短信，一定要立刻致电机场或者是你所在的航空公司的客服，当然也可以向售票处来求证，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短信内容的改签和退票，避免上当受骗。说到这个坐飞机啊，其实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安检这一关，在过安检的时候，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都要经过安检，而当你靠近安检口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着钥匙的人在你周围徘徊，他们会堵在你的前面，假装哎呀没有忘记掏口袋了，警报就会响，可能这个时候啊就会比较乱，另一个同伴会从传送带上迅速偷走你的笔记本电脑、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而肯尼亚警方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也发布了关于这个骗局的警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也提到过，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呀，在通过安检的时候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行李，在他进入机器之前更要留意。旅游天天315啊，其实我们在旅游景区经常会遇到一些街头艺人啊等等的，比如说青岛栈桥的一些街头艺人，云南的牦牛，青藏的小羊羔等等，可能和他们合照都是需要费用的，但是呢很少会有提示，所以到了景区啊一定不要随意的拍照，最好提前来询问一下，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执。第二呢，有一些景区会有一些黑娱乐项目，比如说坝上的上马容易下马难等现象，可能骑马1块钱，但是这1块钱呢不是1小时，是1分钟，所以啊在景区内的娱乐也是更要的小心了。景区内的小店一般价格会比较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某个景区啊，它的矿泉水的价格是10块钱，但是冰红茶的价格却是8块钱，可能也能理解到大家爬山是比较更加需要水的，所以水的价格比饮料的价格还要贵。在遇到虚高价格的时候啊，有经验的人一定要努力的来杀一杀价，没经验的人可能就要被挨宰了。当然有条件的话，消费之后一定要记得索要小票或者是发票，来核对一下自己已经消费的这个商品价格，避免出现多收费乱收费的现象。一旦遇到问题也要用手机来拍下照片，连同发票一起来进行投诉举报。也突然想到这个青岛大虾38块钱一只，还有价值5000多块钱的哈尔滨铁锅鱼的事件啊。的确在一些旅游景点，尤其是热门的，可能在节假日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虚高的价格，这个时候一定要保留好证据，因为它已经侵害到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个价格虚高啊，还有就是价格虚低，可能很多小伙伴会在各种渠道看到过很多非常便宜的旅行团，比如说云南双飞几日游只需要399元，或者是豪华泰国双飞6日游只需要999元。像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很多人还就接了。大家想想看啊，旅行社怎么可能赔着钱去做这种生意呢？那么不足的团费，旅行社又从哪里补过来呢？ 所以啊，为了补这些差价，就会给大家来设计陷阱。比如说购物店，哎，为了弥补差价，旅行社可能会把这个客人卖给导游，收一些人头费，再让导游带着大家到指定的一些购物店。当然，一些购物店都是跟旅行社有协议的，只要去到购物店，购物店就能给旅行社钱。还有的购物店呢，是以人头来计算，再加上客人在购物店消费的情况，给旅行社和导游一定比例的回扣。如果你坚持不买的话呀，导游啊还会不停地讲这件事情，并且很可能会爆粗口，甚至发生过暴力事件。本来愉快的旅行就变了味儿，就算你坚持不购物，也可能会心里不舒服。那我们休息一下，就来说一说报名低价团之后遇到了强买强卖该怎么办。 美好的时光，朋友，你可曾到过这里？梦想已拉响汽笛，江水如同音符般流。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 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啊，如果你报名了低价团，而且是虚低低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旅行团呢，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它很可能会带你去到很多很多的购物店，而进到购物店之后呢，就会面临买东西买还是不买的选择。有些朋友可能禁不住诱惑就会买，有些朋友哎很坚强不买。不买的话，如果司机导游不勉强还好，如果勉强就会遭遇到强买强卖。哎，遇到强买强卖该怎么办呢？有一位杨女士，她呢旅行回来已经一，她呢通过一家国内的知名旅游网站上报名，和她的丈夫和女儿开始澳大利亚九日的度假之旅。期间啊，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进了一家购物店，因为招架不住里面销售员的软磨硬泡，还有导游不经意的冷嘲热讽，买了12瓶宣称有润滑骨节、消除关节炎等功能的保健品，每瓶205澳元，总价格折合人民币12800多块钱。就在他逛完这家购物店的时候，他在酒店附近散步，来到澳洲当地的一个药店，发现同款的保健品每瓶价格不到26欧元，价格相差了8倍，而且这保健品当中的副作用跟购买时店员介绍的完全不一样。回国之后，这个杨女士就提出了想要退货退款，但是遭到了拒绝。跟杨女士遭遇如出一辙的呢，还有赵女士。赵女士一行两人参加旅行社报名的5天4晚的日本游，行程第三天，他们就被导游带到了一家免税商店里面进行购物。商店里面的保健品专柜销售员呢，推销的势头非常的猛烈啊。当时啊，赵女士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她说，团里面那么多人都买了，也就跟着买呗，从众心理。一共花了4万多块，直到行程结束。回到家之后，赵女士啊，经过别人的提醒，这才回过神儿来。后来看别人家卖的便宜多了，他们买贵了。于是他们向旅行社提出了退货要求，随后呢，又向旅游质监部门来求助。经过调解，旅行社最终同意退款，但是赵女士也自己承担了一笔不小的手续费和刷卡费。事实上啊，大家不管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国内购买一些价格相对昂贵的商品，最终因为种种的原因想要退换货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啊，根据2016年三大旅游投诉案例当中，有关于旅游强买强卖以及退货换货的投诉案例也很多。而大家出境又爱买哪些大件呢？又有哪些商品容易陷入到退换货的纠纷当中呢？相比较价格便宜的小物件，昂贵的东西退换货的几率要高得多。而且有旅行社的相关人士也说，大家去到各个地方买的东西也是有特点的，比如说去香港喜欢买金饰、手表和化妆品，到了新马泰呢，喜欢买补品、炖品以及宝石类的商品，到澳大利亚羊毛制品和保健品最受欢迎，而到了日本，游客们更喜欢的是各类的电子产品以及化妆品。然而这些商品往往都会成为退换货的重灾区。在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提出退换货诉求的游客当中，跟风购买、冲动购买或者事后比价认为不划算的比较常见。而也有听友啊向我们来反映说，自己家的老人在出境之后经常会买到假冒伪劣商品，以及遭遇强迫购物的事儿也是经常发生的。如果你曾经遭遇到强买强卖或者价格虚高以及假冒伪劣等商品导致退换货有问题的话呢，目前旅游法是有新规的，如果遇到强迫购物，消费者可以要求旅行社垫付退货款。 那么大家在购物当中也应该注意到哪些细节，一旦出现纠纷应该如何来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呢？根据了解啊，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的购物场所，也不得安排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如果游客在协商一致的购物店内购物，在没有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欺骗或者变相欺骗的前提下，旅游者应对自己的购买行为负责。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下半年国家旅游局已经就新的旅行社条例修改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对待游客的不文明现象、旅行社不合理低价等问题做出了相关规定。新条规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被旅行社强迫购物，有权在旅行行程结束后的30天内就其所购的商品和另行付费的项目费用，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退还另外付费的旅游项目等费用。此外呢，还需要提醒广大的朋友啊，在境外旅游尤其是购买贵重物品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了解到这个产品性能是否真的需要，避免冲动消费。购物的时候呢，也要对于导游的劝导以及商家的宣传和口头承诺保持应有的警惕。购物之后更要主动的索取购物凭证，比如说发票啊以及刷卡的小票等等，以便事后维权。如果购物之后需要退货，也要做到货品不影响后期销售。总而言之啊，在选择旅行团的过程当中，不要一味的去盯看价格。如果你选了低价格的旅行团，除了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可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不老的爸爸，他满嘴没有一颗牙，他满头的白头发，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我有一个老爸爸，他今年78，他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每天去玩耍，他听到现在流行爸爸回家吃完饭，他急急忙忙回到家里，妈妈不在家。去玩耍，他听到现在流行爸爸回家吃完饭，他急急忙忙回到家里，妈妈不在家。爸爸，我这个老爸爸。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梦瑶。今天呢，是我们315的特别节目，当然要讲一讲旅途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这些侵权维权的事情。刚刚说到了低价团可能会面临到强买强卖的问题，进到各种的购物店。其实啊，报名低价团还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自费项目。大家都知道出门玩就是要花钱，但是我这钱要花在哪儿？同时呢，也要在自己心里边打个算盘，我这一趟应该花多少钱。不要想着我花2000块钱就能去一趟欧洲，出门旅游长点心。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啊，济南市民张华还有他的哥哥嫂子曾经一块抱团去美国旅游。大家可以来想一想，美国旅游的价格应该是多少钱呢？他们本来以为是非常开心的异域之旅，结果闹得鸡飞狗跳，还惊动了当地的领事馆警察，就差把命丢那儿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去年11月的时候啊，张华从朋友圈看到他的好朋友发了一个美国的旅游线路，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再返回洛杉矶的行程，仅需要5999块钱一个人。我的天哪，机票都不够吧，太划算了。于是他赶紧把线路给哥哥嫂子看了看，商量一番决定，赶紧咱们去美国过圣诞节。可是啊，这个旅行团却迟迟没有成团，直到1月3号才成行。过不了圣诞，那就过个元旦吧。不过呢，9天的这个美国之旅却让他们苦不堪言。大家都知道，从中国到美国飞行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经过长途的奔波，到达下午4点，他们的地接社司机兼导游才姗姗而来。根据行程单上的行程，他们当天要在洛杉矶吃晚餐并且住下，但是这个导游啊，却直接就把他们拉到了500公里外的拉斯维加斯进行深度游。10个人的团到达洛杉矶之后，有一个人协议离团，2个人偷偷离团。于是这个导游觉得接待他们亏本了。张华说，在车上的时候他就说人太少，所有项目全部自费。这下大家都懵了，临出门的时候没带那么多钱呢，每人就带了800美元，心想着选择一些自费项目看看，然后再买买东西肯定够了。没想到出了这一出。他说啊，这导游也说没钱，先借借别的朋友的钱吧，而且导游还亲自帮他们借钱。在导游的劝说之下，张华还有他的哥哥嫂子全部同意了所有的自费项目，借钱每个人多交了1080美元。不过张华也说，这钱都没经过他们的手，本来想着花钱玩玩也就玩玩吧，来了就是花钱嘛。可是到了拉斯维加斯才发现呀，这个所谓的深度游不过就是看看赌场的门口，转了转街头的风景。到了第二天，领队又带着他们去到了鲍威尔湖和羚羊大峡谷。更无语的是，团队不管饭，这可怎么办呀？这自费的项目都是借钱的，到现在啊更是分文不剩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跟领队去沟通沟通，后来发现电话关机，房门紧闭，离家在外孤立无援，有点气火攻心了。在结果到后面的行程，他们直接就被放到加油站了，或者是被滞留在宾馆。总而言之，受到了各种不公平的对待。后来呢，他们联系到了洛杉矶的领事馆，再后来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不过回想起来，这一路的坎坷也是令他们仨脑仁都疼。不过呢，旅行社方面说了，没有对游客进行强制消费啊。包括负责此次纠纷的工作人士也说，我们是做旅游批发的，不是跟我们报名，是跟户外旅游报的名，并且说客人说我们强制，他能拿出来我们强制消费的证据吗？如果没有强制收费，那么客人为什么要借钱交费呢？刘女士又说了，说不定是客人临时起意想要加项目呢。那么为什么领事馆和警察局一介入，导游就退了钱呢？ 刘女士说啊，那可能是需要客人自己来解释。后来刘女士还说，张华他们呀在出行前是签过合同的，而负责全程导游的领队也说，我并没有强迫他们消费，他们要求退钱是因为反悔了，在没有钱吃饭的问题上，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钱。而张华他们呀选择自己的好朋友来报名，这个好朋友这个时候也是不认账了。他说，我只是帮他们把钱交给了旅行社，那么具体的应该旅行社来跟他们说清。他们的钱带少了，我们出团建议上写了建议带1500美金，而他们却只带了800美金。而导游把张华他们放到加油站以及在宾馆搁置一事，有人也说了，导游在道德上啊让人觉得不舒服，在人道上讲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是咱们在异国的街头经历到如此的遭遇，可能都已经抓狂了。没错，张华也抓狂了，他拨打了12301投诉电话来进行投诉，而旅游投诉中心呢也受理了此事。据了解，现在这件案件正在正常的程序进行立案受理并进行调解，但是双方还没有达到调解协议。而依据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国家旅游局32号令终止本投诉的调解，投诉人可以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律师呢也提醒我们啊，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出行前一定要签署合同，并且要跟正规的旅行社来签署合同，同时在遇事的时候一定要保留证据。对于这场鸡飞狗跳的美国之行，张华他们三个人还是缺乏相应的自我保护意识，即使是有自费项目的旅行，那么在出行之前他们也应该将自己的自费项目了解清楚，并且签署合同，规定好了哪些去哪些不去。同时呢，孟阳也想提醒大家，在异国他乡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团队起争执，默默地保留好证据，该玩玩，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回国之后再进行维权。当然在出发之前核对好自己的旅行价格、旅行线路以及旅行的自费项目也是必须的。朋友圈啊，现在微商很多，卖什么的都有，卖旅游的也有，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跟正规的旅行社来签署旅行合同。好了，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接着315。 谁在 事儿都扔到了月亮的跟前儿。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刚刚我们讲到一个案例，也挺心酸的，就是跟朋友圈里面的好朋友户外旅行的人报名了一个美国行，结果呢受到了各种不公平的对待。其实啊，不光是报名旅行线路，很多朋友啊还通过自己的好朋友来办署签证，而网上也有很多的卖家可以来办理签证，而大多呢只是开通了网上业务的中介和旅行社，有一些小旅行社啊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签证的办理方式也是过于简单了，很多卖家说了，只需要提供你的护照原件、身份证信息以及2寸的彩色照片，不需要面签，等1到7个工作日就能申办成功。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了，目前的一些网上交易是不完全规范的，代办方呢也是鱼龙混杂，资质难辨。护照呢作为个人重要的身份证件，如果交给不了解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很容易被盗取资料。所以在申办签证以及报名线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资质过硬的中介旅行社，以免发生身份资料被盗或者是被前往国拒绝入境等问题。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选择一些线上的旅游网站来报名线路，其实除了一些知名的大旅行网站之外，还有很多无牌的旅行网站，还有很多团购美食、团购商品，当然是旅游购物商品，当然是。但是一些团购网站往往会虚假宣传，团购网站搞假打折，传不会按承诺来兑现，售后的服务更是不到位的，查查实价，遭遇钓鱼网站的情况。所以呢，大家来购买旅游产品，比如说什么温泉票啊、住宿票啊、景区门票的时候，往往买完之后，正好使用买完，等到投诉的时候，或者是申请到贷款的时候，发现这个网站已经完全去了，这个网站带来的权利去得到保障。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在网上进行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你所消费的这个网站是确认的网站，这个网不是一些假冒的官网。是消费者呢，也要特别小心，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因为价格过低而冲动消费。最好呢，找像驴妈妈、去哪儿、同城、携程等这样的大公司来订票，可能会更加的安全和安心。其实啊，不仅仅是买景区门票，还有呢会买火车票和机票，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是在网上来订的。这时候就想到了携程在手，说走就走，可能在某些在线机票销售的网站上啊，也遭遇过机票门的事件，就是明明预订了机票，但是在登机的时候却奔定无效，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线旅游网站方面呢也声称啊，发生机票门主要是由于供应商违规操作或者是供应员工操作失误所造成的。对于由此对旅客出行所造成的不良体验，在线网站将会表达出诚意，并且呢与旅客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力争取得客人的原谅。所以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在大网站小网站来订票，都会遇到或多或少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不过大网站的确人家后台硬，出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么还是好上架。其实啊，讲了这么多旅游圈里面的大坑，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害怕了，哎呀，那还出去玩吗？千万别害怕，世界那么大，一定要去看看。 春天来了，美丽的景色更不能错过了。不过呢，如何来选择自由行、跟团游还是自驾游，如何将旅游产品的品质、旅游服务的质量以及价格进行综合的考虑，不要单纯的追求价格，也要确定你所要报名的这个旅行社以及网站的资质，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如果在旅行当中自己的权益正在受到侵害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留存证据，便于维权举证。同时啊，我们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也介绍说，根据按照目前全域旅游的要求，也为了全面受理，第一时间解决大家的投诉，国家旅游局呢整合了电话、网络、信函、微信等八种投诉方式，统一到了12301全国旅游投诉平台，并且在去年的9月25号已经正式上线了。通过这个平台呢，各级的旅游质监执法人员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投诉，并及时的做出处理。12301的全国投诉平台有关负责人介绍说，12301全国旅游投诉服务平台上线以来，只要有投诉进来，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将投诉信息转发到属地的旅游质监执法机构，游客呢可以实时的查询投诉处理的进度。说到这儿，我们的心里面的一块大石头也都放下了。所以呢，如果你在旅途当中，不管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人生地不熟的什么地儿，只要在有信号的地方拨打12301，都会有我们坚实的后盾来为大家遮风挡雨。好了，这就是我们听游天下315的特别节目。其实说了半天啊，好多坑，大坑小坑，其实旅行当中多那么一点点的小意外，也是一种不经意的美。好了，明天再见喽，拜拜。